妈过家里呀，你你我你家里 那浪波家那个浪浪那么家那那么你的不家那我做做妈妈那不是尴尬 Mtapona mtatembea kama zamani.